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2集，大理寺卿拂袖而去，沈觉慢慢直起身来，闭上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疲倦从四肢百骸袭上来，像密密麻麻的虫蚁，沿着经络爬到全身。为了应付今日的战局，他这几日几乎无一日安眠。人影纷乱，潮水一般从他身边流过，没有人敢直视他的双眼。如今太后倒了，清流一败涂地，皇帝不过十岁，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可他忽然觉得心里很空，像一面空心的大鼓，可以咚咚咚地敲出声音来。为什么呢？明明他才是赢家，唯一的赢家。 少爷， 身边传来夏侯恋的声音，他迷茫地抬起眼，看见夏侯恋黑而深的双眸。夏侯恋轻声说道， 咱们回家吧。 沈觉垂下眼帘，疲惫地笑了笑，答道， 好，回家。 他正打算转身离开，却听得背后一个苍老的声音遥遥传来， 不知老夫可有这资格审一审沈广臣呢？ 他身形一滞，笑容凝在脸上。夏侯恋跟着众人转过头，只见人群外一个佝偻的老人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进来。那老人瘦得可怜，形销骨立，薄薄一张皮包着一把骨头，官服都撑不起来，衣架子似的晃晃荡荡，满身都兜着风。夏侯恋愣在原地，那个老人经历了12年的风霜搓磨，老得似乎比旁人都要快，一张脸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可他认出来了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戴胜言，戴先生。他下意识回过头看向沈觉，他站在封地里低着头，一张脸掩在阴影里，看不清神色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他的影子仿佛灌满了枯冷的风，方才运筹帷幄的自信都不见了踪迹，只剩下刻骨的冷寂。 戴先生，您来了。 大理寺卿跑上前相迎。 不妨不妨。 戴胜言摆摆手， 虽然骨头老了，路还能走的，劳烦诸位多等一等。 老人蜗牛一般慢吞吞地朝首座挪过去，刚巧经过沈觉旁边。沈觉低头看着他的衣摆，江崖海水的彩绣西蓝，鲜艳的刺目。夏侯恋碰了碰沈觉的手，他的手指凉得像冰，没有温度。 少爷，别怕。 我没怕。 沈觉嗓音有些沙哑， 要是戴先生要打你，我就带你跑。 白痴。 沈觉按了按额角， 一边站着去，不让你说话不许说话。 老人终于到了终点，将拐杖靠在黄梨木岸边，两只枯瘦的手撑着桌案缓缓坐下来，那么一坐，吱吱咯咯牵动全身的骨节，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似的。老人喘了一口气，从袖子里掏出一份奏折，一折一折地打开，摊在岸上。做完了一切，他才抬起眼来，温吞地开口， 老夫自认持身谨严，为官以来虽不敢称鞠躬尽瘁，但也不曾犯下过什么大错。老夫虽已致仕，蒙先皇赏识，赠老夫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，今日 老夫斗胆越俎代庖，审理此案。敢问沈广臣，老夫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案底行藏，不能审你？ 四下里鸦雀无声，目光纷纷集中在那个封地里站着的男人身上。清流官员暗地里含着笑容，互相看了一眼。戴胜言是朝堂上的异类，从不拉帮结派，也不站队跟风。他早年没什么政绩，让他出名的是他的学识。当世儒生都视他为翘首，后来更是当了先帝的老师。可自从谢氏灭门案以来，戴胜言吃错了药一般，卯足了劲儿和魏党针锋相对，数次敲灯闻鼓，拂却叩求，状告魏德24条。魏德视其为眼中钉，奈何他和先皇感情深厚，名声又大，又有不知哪儿来的江湖义士暗中保护，轻巧动不得。多年以来，弹劾魏德的人前赴后继，戴胜言是唯一一个安稳活到现在的。沈觉极费力地扯出一个微笑，躬下身，深深作揖。 先生光风霁月，沈觉没什么可以指摘的。 好。 戴胜言低下头，抚摸案上的奏折，那折子已经发黄了。墨迹深深，看得出已经有些年头了。 当年老夫弹劾魏德24条大罪，登闻鼓敲了3天3夜，宫阙前跪了3天3夜，24条条条足以他魏德粉身碎骨，尤其这第24条，密结伽蓝逆党，杀金陵谢氏满门100余口，督察院经历谢秉峰，其妻谢萧氏，妻子惊涛惊谈。 戴胜言顿了顿，仿佛哽住了一般。 还有那刚入门的小弟子谢青兰，通通惨遭毒手。 底下人皆是一阵唏嘘。戴胜言接着道： 奈何先帝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要包庇魏德。沈广臣，你虽然诛杀魏德有功，但昔年魏德所作所为，你几乎样样都有参与。眼下你为司礼监掌印，本应执掌内廷之务，不应干于外事。然则你种未得后尘，怀祖宗正体，引诱陛下玩乐，这24条除了最后一条，条条加于你身，竟分毫不差。广臣博闻强识，这23罪当早有耳闻，可要老夫再念一遍？ 沈觉闭了闭眼，哑声道： 不必。 戴胜言点点头，说道： 既然如此，广臣，你可认罪？ 夏侯亮心里一惊，长眉紧锁。沈觉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，他低着头，望着自己的影子。恍惚间，那个影子仿佛矮了许多，瘦小了许多，变成了12岁的模样。他记得在望清阁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站在堂下回戴先生的话。那时候他装腔作势，端成傲骨铮铮的模样，假装自己不在乎，硬撑着不存在的颜面，却被戴胜言一眼看了个透。其实他知道戴先生敲灯闻鼓叩天阙，戴先生常跪在宫门外求见先皇的时候，他就站在琉璃门里面，远远看着日光下那个枯瘦的影子，零零丁丁，像一根柴火棒子，一把就能折断。他想，这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傻呀， 明明谢炳峰是那样一个沽名钓誉的混蛋，谢金兰拜师入门也不过几个月，死了就死了，没了就没了，何必为了他们和魏德拼得你死我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